万寿台创作社革命史迹馆竣工开馆，开馆仪式十号在万寿台创作社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前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万寿台创作社的干部、职工和有功者参加。参加者向郑重地立在万寿台创作社革命史迹馆总序厅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立像敬献了花篮。革命史迹馆里郑重地立有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彩色雕塑立像，挂有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和命题，并且按年代和内容陈列和展出了1000多件史迹物。